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是不是切错台了？我看一下。没有啊。 刚刚好像多了一个什么蓝豆丝的，是不是？ 没错，我是蓝豆丝。 蓝豆丝，对， 蓝豆丝。好，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谁是蓝豆丝。蓝豆丝啊，就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突然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那声音很好听啊，我就转过头去看一下，发现这个小姐人啊比声音还好听， 人比声音还好听，但是好看呢，也好看， 所以我就想说认识一下，看要不要邀请她来参加我们这个快速街头的录音，然后她一口气就答应了，这样。 非常阿莎丽，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 没有啊，他其实是我的就是好朋友啊。 那为什么要取名为蓝豆丝呢？ 因为啊，这个 Lando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的名字，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叫他蓝豆丝。 哦，所以希姐，你曾经有一度想要取名 Kitchen 25。 太肉， 你知道二十一世纪的意思？ 没有啊，我没有想 二十五号厨房。 哦，对对对， 二十五号厨房。 一度就要取这个名字当你的艺名吗？ 没有。 不过我觉得蓝豆丝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应该可以给听众朋友很多的想象吧。 那 不知道， 那如果时间瞧得 OK 的话，以后可能会常常会有蓝豆丝的声音 哦， 甚至他就是一个固定的主持人之一， 固定的主持人之一， 尽量达成了。 好，我们希望这个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甚至就是我退出，然后他取代我， 或者是他一个人主持，然后我们当他的忠实听众。 对，反正这个世界有无限种可能。 西 三取一加西三取二加西三取三，一共几个？ 天哪！ 六加三加一， 还有 六还要除以二，三加三加一， 还有不录了， 不录了， 可能， 所以总共有八种可能性。 好， 如果同如果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算的话，可以留言来请教我们。 OK， 好无聊。那希杰有什么近况吗？ 近况啊。 还是近况就是你刚才在路上碰到了蓝豆丝。 我今天去经济部录影，有一个那个经济部优秀人员的奖。然后颁那个奖的时候，旁边不是都会有那个小姐拿奖杯给经济部长吗？ 对， 邓正中嘛。然后 经济部长是邓正中。 对，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姐好眼熟啊，还是 眼 熟？但哪个才正确？ 都可以 他的。 他说是谁？ 这个好像是我大学经济系的学妹啊。然后因为我在录影嘛，我就把镜头 tag 他，放到最大。 这是所谓的公器私用吗？ 我用手机在拍那个荧幕，然后传给我大学同学的 LINE 群组，问说：“这是不是那个叉叉叉？”然后一开始我好朋友 QQ 就说不是，结果呢，那个。从大学大三到现在还喜欢的那个女生的那个我的朋友，我叫他阿宋好了，阿宋啊，马上就说是他， 就是他， 好，所以我就稍微跟他认清一下， 让我魂牵梦萦的人， 对对对， 所以 觉得挺有趣，因为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后，好像常常会遇到一些故人。 哦，你之前去采访一个什么什么主持节目的，嗯，然后哎，那个 Showgirl 吗？ 对， 也是你高中同学， 高中隔壁班的， 高中隔壁班同学。然后这个是你经济系的学妹，所以你是经济系的， 不是啊，物理啊。只是说他那个 攀亲带故是你的，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 套点交情， 然后甚至有坐高铁的时候遇到。 那你有去跟他认亲吗？滴血认亲吗？ 有啊，就是跟他说，哎、欸，我是谁谁谁，然后他送说，我们可以合照一张传给他看吗？这样类似像这样。 然后他有露出嗤之以鼻的 没有 表情， 就他就想起来，哦，这样，因为阿宋跟他虽然说没有感情关系，但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这样， 嗯， 对。 哎、欸，那蓝豆是有类似的经验吗？在职场上碰到故人？ 其实我刚进去这家公司的时候，那我上一手就看到一个很奇怪，他经办人的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就是我的研究所同学。 哇、哦，世界就是这么小， 超小的，是同一家公司。哦，所以我第一个礼拜就吓到了。 像我女朋友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带她的前辈居然是我的大学同学，世界就很小。然后哎，她就知道了这层关系之后，就给她很多的协助。我想我们在这个地球村最重要的就是友情吧。好像有点扯远了。 那我看你有什么近况要跟大家分享的？ 近况就是哦，我考上了。 不是礼拜六才那个吗？ 哦，他有一间通知我说你不用来了，你不用来面试了，我直接让你上。 哎、欸，我 是那一个报名一个人，然后录取一个人那一间吗？ 对对对对对 ？Yes， 就只有我报名， 所以你这礼拜六就不用过去了。 他其实是下礼拜一啊， 啊下 礼 拜 一我 就不用过去 。我很感谢他，因为我本来还在想说要怎么请假，完蛋了，有很多事情要忙，可能没办法请假。哎，但是呢，这个和高中生大学的喜悦，或者是大学生研究所时的喜悦，完全不同。不知道为什么就完全没有喜悦的感觉。 我完全懂，因为你出了社会，你知道学习学业已经不再是 人生的唯一目标， 欸，最重要的东西，不是， 对，那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而且可能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帮你把所有的执着放在同一件事物上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僵尸。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吗？ 是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僵尸。好，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僵尸，2013年上映的电影，由麦浚龙导演出品，日本恐怖大师清水崇监制，主要角色有钱小豪、吴耀汉、鲍起静、陈友、惠英红等。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放下执着，放下执念的恐怖片《僵尸》。那我们请蓝豆丝来帮我们，大概讲一下《僵尸》的剧情大纲好了。 好，这部片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讲僵尸。那僵尸它怎么产生的呢？在这部片当中呢，它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因为僵尸必须要一个死人才能变僵尸， 才能成为一个僵尸。 对，怎么产生这个死人呢？ 打针、吃药还是 意外？ 意外。 对，然后意外中的意外才能产生僵尸。然后因为僵尸呢，它有，就是它很奇怪，它跟鬼怪，他有形体，但是他又有一种，就是又有行动能力。 但他没有灵魂。 对，他没有灵魂，所以呢，这僵尸呢又很特别。在这一部僵尸中里面的僵尸呢，他可是有灵魂的。 哦，僵尸是有灵魂的。 对。 可是为什么他的行为举止跟正常的人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因为有一般变成僵尸可能是有怨念或是说才会变僵尸，可是这一部片是有爱才会变僵尸。 有爱才会变成有 还有执着， 有 执 念， 对，有爱的执念才会变僵尸。 所以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看了僵尸这部片的？是他一上映的时候就去看吗？ 好像是忘了， 还是 但我铁定我是在电影院看 的。在电影院看，我也是在电影院看。那蓝豆丝呢？ 我也是在电影院看，可是我因为你们要讨论恐怖片，我通常恐怖片看完就忘得很快，所以我再稍微的复习一下。 稍微的复习一下，我印象中僵尸这部片的男主角钱小豪在演僵尸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在演他自己，是吗？ 没错，他演的角色就是他自己。 所以基本上这一部电影算是一个半自传类型的电影。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看起来像是电影，但他事实上也是在描述一个现实生活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电影明星的悲惨的晚年。算是吧。 可是钱小豪真的有悲惨吗？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超悲惨的 啊！我只知道说在就是他的那个师傅死掉之后，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片可以让他接演。 那你知道什么没有人要请他演戏吗？除了这部以外。 先补充一下，钱小豪之前有演了僵尸道长系列的很多集嘛，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僵尸道长系列的，不管是男一还是固定班底，可以说是男一，也可以说是男二，反正他们整个人就是很欢乐的一个团队。演了非常多的僵尸片，也有很高的成就。后来僵尸片就没落了，所以蓝豆丝的印象中就是，他就没有片可以接了。 对啊， 那细节你知道什么秘辛？ 你们没有人知道，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想说。宝宝知道，但宝宝不说。 哦，宝宝系列最近好红哦。 僵尸系列，但僵尸不说。 好了，我知道，我这样讲，我想 Peter 可能好奇。那 对他现在已经丈二金刚抓不到头发，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开 Google， 想要 钱小豪，钱小豪，钱小豪这样。 钱小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就是他在超市偷偷的用摄影机还是手机忘记了，想要去偷拍女生的裙底风光，被抓到。 哦， 是他， 不然呢？ 可以很难想象一个， 我好像有想到这个新闻，但是我不知道是他。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知名的大明星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没错， 这么无聊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是太无聊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非常讶异。 你如果曾经辉煌过然后又失落，你会去做这件事吗？ 不会啊。所以他那天到底是什么丢那么高啊？不在。 所以他因为2000年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就整个陷入谷底，然后僵尸片可能也跟他无缘了，或者是说其他类型的片，他长得还蛮帅的嘛，所以其他类型的片他可能也无缘了。无间道也没有找他，寒战也不会找他，当然不会找他。 寒战要出第二集 哦，这些电影怎么都不会，香港的电影都不会来找他了。可是2013年的时候，为什么又会找他去演僵尸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那个正英哥。 正英哥， 然后 他离开了。 对，然后如果说要拍的话，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小豪哥了。而且他可能也已经忏悔过了。真的很缺钱 啊？为什么？ 因为没工作了，了 解。 没工作， 然后你求求导演，麦君龙，麦哥，拜托你，拜托你，给我个工作机会，这部片让我来拍。 可是如果我要拍这部片的话，我想要就拍你， 我就拍我没关系。 可是我想要把你那个不顺遂也拍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这样我更能融入。 可是片中你会自我了结哦。 那就自我了结吧，我本来也打算自我了结。 真的假的？ 大家会看到会看衰你，想说就这样的人好可怜哦。 大家在电影院看到你好可怜的模样吗？ 那导演，我告诉你， 为了艺术你可以， 为了艺术你要我全裸都没关系 哦。可是林正英，你觉得你师父他不会难过？ 他，我想利用这部片来向他致敬 哦。所以嗯，有道理，我就等你这句话。好，我们来拍吧。所以麦浚龙导演就找了钱小豪来拍，而他的角色介绍里面就是落魄的动作影星，由钱小豪饰演钱小豪，角色的特色是落魄的动作电影明星。欸，在写这剧本的时候，你当你接到你是演员，你接到这剧本，你不会觉得很干？ 我剧本就直接丢掉了，因为我就演我自己。 好， 超好演的， 超好演的。我对我就是落魄，我就是落魄才出现在这里。 应该还是要看一些对白之类的。 对白还是要看，但是情绪不需要模拟，不需要揣摩。 嗯， 所以其实他们僵尸系列还有很多很有名的，比如说什么许冠英。许冠英就是演那个，也是演那个衰脸的，在《僵尸道长》里面都演那个衰脸的师弟吧。 嗯， 然后林正英就是演那个师父嘛。 道士。 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我已经准备很久了，我准备这个小故事准备很久了。你们小时候有背过摩氏硬度表吗？ 啊？ 石英什么云母那个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 你知道那个？什么？你有背吗？ 什么？最后是什么？石英、黄金、钢筋、钢 钻？ 黄石、 黄 石、黄石，钢钢什么钢玉的 啊？黄石、钢石、玉石之类的。哎，摩氏硬度表前面七个，我有一个逻辑可以背哦。 讲来听听，林正英有关吗？ 跟当然跟林正英有关哦，就是要靠林正英才背得起来啊。就林正英他是僵尸道长，对不对？所以他用的都是僵尸的那些法师的道术，道教的那些道术。 嗯， 但是另外一个宗教就是要告解，对不对？跟上帝说我有罪。所以两个到底谁比较厉害呢？你们知道两个谁比较厉害吗？诶，是告解比较厉害。所以这个口诀就是用讲话去告解，赢过林正英，所以就是华石石膏方解石，就是化告解，然后再来就是赢过，就是赢石，然后林正英就是临时正常石跟石英，用这样的口诀，你就可以把摩氏硬度表的前七个背起来哦。 你为什么我就不这样子背？就是华石方云林长，石英黄金钢金刚， 这个没有意义啊。黄金刚，就你没有一个故事 啊、嗯？好吧、okay ， 对，这样就有故事性。就是当你在讲话告解的时候，你就会胜过林正英法师。哎，你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把七个石头的名字给写下来了。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这一段好绕的、欸、 那等一下时间就让我先练习一下、嗯、看我在最后的时候可不可以背下来好了、嗯、 好啊 好那就练习一下。 我告诉你，上次不是有说过僵尸 嗯 这部电影你去看的时候有很多小故事吗？ 有，刚才硬度表就是其中一个小故事。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去看僵尸这部电影的时候，它电影的中间有一段是那个道士阿友，道士阿友在那边煮糯米饭，你们记得这一幕吗？糯米饭的功用就是可以驱逐僵尸，是吗？ 是糯米。 糯米 、哦、对，糯米还没煮成饭之前。好，那他平常就是在那边煮糯米饭，炒糯米饭。哎，他那个画面还有特写他炒糯米饭，然后把他端上桌的一些画面。哎，端上桌的画面，我就闻到糯米的香味。 你是看 4D 吗？ 我就怀疑说，哎，我今天买的是 4D 的门票吗？怎么会有香味？然后哎，才发现哦，原来是后面有人在吃便当。 他刚好在那个时刻拿出便当来吃。 对，他前面不吃，后面不吃，就 是 在 饭的味道吗？ 在有很香的，应该是鸡腿饭或者猪脚饭，非常香。香到我想说 你会买便当去看鬼片吗？ 欸，那那时候那个味道出来之后，周围你有听到周围的人在睡动吗？ 有，大家都说好香哦。 大家很紧张， 大家都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说靠，会不会鬼 会 跑跑出来？ 吃便当那个人有什么反应？ 吃便当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她的朋友还说：“你可以吃快一点吗？” 她没有觉得说你们怎么看到我？ 她朋友也是女的吗？ 对 啊， 我就 觉得丢脸， 超丢脸。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她坐在她旁边的朋友可能觉得很丢脸，但当事人可能觉得很满足。 这部片太好看，所以。他第一次看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等一下，我再看第二次的时候，我故意带便当进去， 我要自行营造 4D 电影的感觉。 说不定就是剧组的人 哦，有可能 想太多了， 宣传效果。 反正我印象很深。那所以你看僵尸的时候，有觉得很恐惧吗？ 那个那两个女鬼，我看就是那个双胞胎女鬼，后来附在僵尸。身上的那个他们的那两个女鬼出现的时候，不是会很多丝吗？ 啊， 黑丝。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一幕，非常害怕。就是甚至连走出电影院之后，它有后座的用力太强 啊， 你会，我记得我走到停车场的时候，都感觉到天花板好像有那种丝的感觉， 因为天花板的那个 会毛毛。 那个水泥漆皲裂，所以有这个词。 对啊，对啊。那你会不会对双胞胎产生恐惧？ 不会， 觉得他们是不是随时都要上别人的身？ 就会害怕。 哎，我们这段聊得有点长，我稍微休息一下。 僵尸道长林正英离世后，香港僵尸题材的电影变得越来越少，中国也不喜欢怪力乱神的电影，而本片是麦浚龙导演向香港80年代的僵尸电影致敬。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那刚才讲到僵尸这部片的主角，算主角吧，钱小豪，他是落魄的电影明星。哎，那剧情的发展就是他因为太落魄了，所以他就回到他的算是他故居吧，或者说回到他的家乡，然后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然后就遇到了一堆人，有道士啦，有老夫老妻啊，有大楼管理员啊，还有一个 小白 寡妇，好 K 笑的妈妈跟他的小孩小白，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茶餐厅的员工之类的。那当然他会一直回忆到很多人，包含他辉煌时期的太太啊，小孩啊之类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很感人哦，就是他的邻居叫做梅姨。梅姨哎，就跟那个蜘蛛人的那个阿静梅婶是一样的。梅姨好，梅姨呢很感人，他有一个老伴叫做东叔。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恐怖片里面跟上一集我们聊到的穿插一些亲情的成分很像，他就穿插了梅姨跟东叔的亲情，而东叔后来在片中就死掉了，然后梅姨因为太思念他的先生，就想要把他变成僵尸再把他复活，所以就是经过两个步骤，先变成僵尸再变成复活。然后过程之中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感人？ 过程中我快哭了。 怎么说？你不觉得那画面营造得很美？ 就是他有一幕啊，就是东叔他还在练尸的过程中是站着的嘛。那梅姨就好像他还在活着时候的样子，在帮他缝衣服，然后就会讲一些他们活着的时候的对话。然后不断的绕圈，然后绕着东叔，然后对话。 然后但是讲一讲呢，他又会突然就清醒，就是东叔已经死了， 然后他就出现东叔死掉后的那个肿胀的画面， 然后就哭， 然后就哭。可是那画面看起来很恐怖，但又很感人。 但我那个时候完全 focus 在 感人的那个 身上啊，就觉得哇，天啊，这个老演员的剧演技好好。就我就一查，发现原来他拿过金像奖的影后。 嗯，但是他这部电影，但是他这部电影没有被提名，然后有被那个网络上有人说他演得这么好，怎么可以不提名他？有被骂一下。 对， 那蓝豆丝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有哭吗？ 因为他那个镜头很特别，他是一直绕着东叔，可是因为那时候东叔的正面太恐怖了，所以我很怕镜头真的完全他因为慢慢的绕，慢慢的绕，我很怕他突然就是 focus 东叔的脸，所以我那时候是捂着眼睛看。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部没有被提名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评审啊也很害怕， 闭着 眼睛看。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可是 反正他演的怎么样，都没关系。 我喜欢美仪，他就是发现东叔其实已经死掉的那种，就是突然醒过来的那个对情绪崩溃表情、嗯，因为他发现自己错了，而且他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他因为想要把东叔弄复活。反而害了更多的人， 很多无辜的人。 嗯，然后弄得整栋大楼就鸡飞狗跳。哎，但是此时此刻，钱小豪是不是觉得很兴奋？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兴奋，他终于想，太好了，又是我可以当英雄的时候，是这样吗？ 找到失力点了。 找到失力点，太好了，又是我可以大展长才的时候了。我可以来驱魔，我可以跟道士一起斩妖除魔。还是他其实也是误打误撞的进入到这个状态， 剧情中是误打误撞、嗯、 但是他是不是误打误撞的很爽？ 就是他就老江湖了，他有经验了、 嗯啊、他可以跟道士一起合作。 因为他本来是想自杀嘛，所以他就每天闲闲没事，刚好就可以就没事的人就会到处找一 找。没有，我觉得钱小豪他刚好也是弥补他没有办法跟他儿子和前妻在一起， 但是他不能不承认他在这部片里头一直到处乱晃， 但是有想弥补那个亲情的感觉，所以才想要解决他问题。要不然如果是你是钱小豪，早就逃走了吧？ 好恐怖哦，快跑！ 对啊， 但是想想我以前演的可是除魔大师呢，我应该要留下来帮他们解决僵尸的问题。 没错。 有没有摄影机在拍啊？ 有。 他动不动就跟那个阿友道士混在一起，不觉得很奇怪？我平常在我家关起门来，谁会阿友来会突然跑走？ 因为阿友救了他， 就他就要找我嘛。 就他也想吃糯米饭呐、 啊，串门子，哎、欸 啊， 有没有案子可以办啊？是不是有鬼啊？ 我想吃一碗糯米饭。 你有感觉到吗？好像有鬼、欸，就总是在期待什么。可是我觉得他的剧情的结局有留下开放性可以想象的空间，还是你们都觉得剧情就只有一种？ 没有，这部片剧情不是就有人说 是故意拍成那样， 拍成他其实自杀前的一种 弥留状态， 弥留状态的幻想， 哦，所以 前面主剧情， 就是前面的那些东西都是他脑海里的想象。事实上，梅姨就是梅姨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梅姨，然后东叔就是一个正常的东叔，他也没死。 对，东叔 对， 然后 哎，后来是死，因为梅姨在拜拜啊。有啊，如果是他的想象，如果是真实的话，是东叔是死的，梅姨在拜他。 哦，就是没有那么恐怖的 状态，对，他本来就可能 正 常的， 正常的离开。那啼笑的人还是啼笑，煮糯米饭的人还是煮糯米饭。 啼笑的人不啼笑了， 没有啼笑。然后、 所以他的想象其实有很多误差，像我现在就没办法说个准。 然后小豪就是这真自杀死了这样。 嗯， 对。 所以他， 因为他在一开始的剧情是他被陈友救了嘛。 哎、欸，那如果你是钱小豪，你会不会跟导演说，等一下拍自杀的那段戏的时候，你们不要拉我下来，就让我死在上面。 这样怎么卖、啊？ 我那个，你知道 这样怎么卖？ 你知道那个哥哥是他不是就是拍 那个什么吸食，对，之后自杀嘛。 哪一个？哪一部片？ 哦， 他入戏太深，出不来。 对，所以我其实我看完这部片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很担心钱小豪，过没多久就会听到钱小豪自杀的新闻。 他觉得这部片是他的第二巅峰， 但是好像过了几年了。 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要自杀的话，应该是发生丑闻的时候就应该会想要先做个了结， 就是 要死之前当然要再做一个大作啊。 嗯， 这一段不是鼓励自杀，快点快点。 哦、对，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有心里有障碍，请拨打张老师专线， 或是听快速接头。 哦，对对对，我们是很活泼开朗的，只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稍微灰暗一些，但是我们都尽量选择温馨爱情 的。对，是温馨 的。嗯，所以这部片也有温馨爱情的成分，就是梅姨跟东叔。 嗯， 但是也有人伦悲剧的成分。 嗯， 比如说那个双胞胎，所以他其实，那个虽然是钱小豪落魄一生的尾巴，哎，但是他还是创造了很多小的具有情感性的故事穿插在其中。哎，但是这样的类型的电影有符合英雄旅程的公式吗？ 他少了那个拒绝召唤。 他的邀请是道士来找他说：“哎哎哎，我煮碗糯米饭没吃。” 他的邀请应该是他住进了他的旧公寓去 啊、哦， 被他旧公寓邀请 了，因为他落魄，只好回家。回家这个是一个半强迫式的邀请。我好落魄，我还是回家好了。哎，殊不知他回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想象， 有同伴， 还找到伙伴，然后还有觉得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可以值得去拯救的人， 对， 哦，所以这哎，某种程度上也算有符合。那还有龙龟啊，龙龟就是他自我了解，不鼓励，但是结局 龙龟应该是那个最后那个那一幕，就是他躺在地上，然后翻过来那一幕。 哦，如果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们，哎， 也是第一幕， 这部片是值得推荐的吗？ 这部片要。我是觉得26岁以下我不推荐他们看、 因为人生历练不够嘛 之类的，灵魂层次还不够深， 灵魂层次还不够深，甚至无法理解梅姨跟东叔的情感， 不止那个，还有 不能理解人伦悲剧的惨痛， 还有不能太专心看， 还有整部片的暗示，他有暗示一些香港演艺圈的盛衰， 甚至低于26岁的人还会拿便当去电影院。 一定要不要太专心看、 哦、而且不能太专心看， 不能太担心、 哦欸、我刚才查到一个资料，就是钱小豪曾经在1994年的时候英勇的拯救了一名被挟持的女子，因而获得香港见义勇为杰出青年、 好像这么有意思、 欸、好像很厉害，但六年后他就去偷拍女生，所以英雄要变狗熊也是一瞬间的事情，特别是你对一些事情有执念的时候，是吗？就是我一定要，我就是英雄，可是他可能内心有一些龌龊的想法，但是他隐忍着不做，但最后还是，哎，好像扯得有点远。好，那我们这段也讲得有点长，稍微休息一下好。 《僵尸》这部电影有个核心主轴是执念与放手，执念影响一个人做正确的判断，更可能影响周围无辜的人。学会放手，放下执念是重要的课题。 欢迎回来，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丝， 我是维刚。 哎，刚刚维刚讲到英雄变狗熊，我深深的觉得跟这部片有一个可以连贯的地方，连结的地方。这部片我觉得它有一直在隐隐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啊，不能逆天啊， 逆天， 该死的你就让他死，你没让他死的话， 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你也许会把一些本来是好人的人也一直牵扯出来，那你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嗯、就像梅姨最后自杀了嘛，他杀了两个人， 嗯， 然后想把老公救活， 他畏罪自杀。 对，然后我就会想到，哎，梅姨在这部片一开始是好，就是街坊邻居都说啊，梅姨是个好人呐、啊， 大好人呐、 啊，大好人。对，啊，没有啊，没有，我没有不是好人啊，我没有，就大家互相帮忙嘛。就是像这样的剧情， 嗯哼嗯哼， 就最后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为爱而变坏人的人， 嗯， 本来 为了拯救东叔，反而牺牲更多人的生命。 本来是英雄，变成狗熊。哎、欸，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欸，媒体上被捧成英雄的人一开始 啊、 哦，然后、嗯、当他可能成为一个什么长官之后， 嗯， 市长啊或者什么东西，哎、欸，隔几个月之后完全变了，大家都很多人在骂他。变狗熊了， 嗯，我也很有感受哎、欸。 对， 还要再撑两年多，好累哦、喔。 所以大家已经锁定目标了。 我也想说，哎、欸，还有那么长，接下来还会搞什么害死人、不害死我的东西啊？ 不辨明的行为，不辨明的举动。哎、欸，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跟这一次的。美国队长三也很像哎、欸，该死的人没死，就会惹来更多的灾害。 对啊， 你有感觉到吗？ 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未必是这样。他有点，这部片有点强调因果了，因果关系。 因果。 但是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坏人，其实他是没有被什么惩罚的，就是没有很强烈的因果关系。 嗯， 就是这个就跟我们开头的主题很像。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充满无限种可能性，虽然你是个坏人，你做下一件坏事，但也许你的未来是好的。 嗯， 但是大部分的的人都会想说，是有因果关系的啊，就你前面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你后面一定没有好下场，或者你下辈子一定没有好下场。但是我们还是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 几率，几率， 对对对， 啊、哦，嗯，哎，所以蓝豆丝看完这部电影。有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心得吗？ 我的想法，因为我很喜欢这僵尸的剧情，因为我觉得它剧情就是从头到尾是串联起来的，然后又穿插一点温馨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喜欢。 能不能具体一点，你讲话好抽象， 好抽象， 大家想象啊。因为 但是我觉得这个抽象的想法还蛮美的， 是声音美。 声音很美，对，那、有恐惧跟温馨的比例拿捏得宜吗？ 嗯，还算得宜，因为你恐惧的时候，它好像恐怖片看多都会有一点提示的感觉，就是要恐怖，要恐怖，你就会做好准备。 声音突然静了下来， 对，或是什么那个画面突然换了一种颜色之类的。我是觉得这部片真的拍得很好，就是不管声音和画面。都非结合的非常好。 心得启发 就是，我有在想，如果是我是梅姨的话，我会不会让我最爱的人不死，然后变成僵尸？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如果不会，是因为他变成僵尸很恐怖哎、欸。 对，我也在想，而且你要先用在那什么药草啊，先弄好他，累都累死。 我插一句好，因为可能有，因为他没有明讲说他想要让那个。东叔复活，但是这个其实可以跟上一集我们谈那个三清治回家扯在一起，因为它整个过程其实是一样，就是不断的擦中药， 嗯，保持尸体的不腐烂。 对，你擦个多久之后，东叔就会复活， 嗯， 这种概念。但是它只是因为中间有一些东西没做好，就它变僵尸了。 可是三清他的灵魂还是本人，但是。僵尸这个灵魂，我不会想让他复活，原因是因为他灵魂已经不是他了。 但他本来是应该是想要让他变，连灵魂都回来、嗯，他不是在等头七吗？ 所以是那个坏道士害了他， 坏道士 骗了他。 他不是有跟他讲说那个钱币不要掉吗？ 对，可是问题是他骗了他，他让他以为是完整的东叔身体还有灵魂都会回来。 本来是打算这样子、 啊，可是不是，他本来就打算找双胞胎女鬼啊。 对啊， 就是中间又碰到了其他坏人啊，所以不止一组坏人。 嗯， 其实也不是坏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对， 好， 就搞乱成这样。 那我刚刚怎么启发吗？ 哦， 其实这部片我在看的时候，我会很联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叫做《驱魔神探康斯坦丁》， 基努里维人的， 基努里维人的。然后我就会想，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在投射说，哦，这个有点像哎，可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可以穿越啊，可以复活啊，可以看透啊，然后又有一些悬念跟执念啊，然后又有友情、亲情、爱情的成分都有结合，还有双胞胎姐妹，哎，康斯坦丁里面也有啊，就哎元素很接近，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是也是恐怖片的必备元素的一些选择，比如双胞胎啦、 姐妹啊、 人伦悲剧啦、因果啦、轮回啊、执念啊等等的。哎，或许我们之后可以来聊康斯坦丁，你有没有兴趣吗？ 还好，就美国人的恐怖片。 可是我觉得它很精彩。 嗯， 它很恐怖，因为我看到一半之后，好像就没有继续看完。 哦， 因为好像太恐怖。 但是设计 不是有从喉咙抓人出来、 啊、 是哪一部吗？ 嗯，从喉咙，对，还有从镜子里面把鬼给困住再打破，我觉得很恐怖。 对啊。 哎、欸，你们知道康斯坦丁后来有拍成电视剧吗？ 有，但是我没有看。 OK， 好看吗？ 它也是 Marvel 系列的。 哦、他也是 Marvel 的超级英雄， 对， 他算是一种英雄。 哦，好，那一种恐怖英雄。 哦、跟绿箭侠有合作 啊？跟绿箭侠他怎么合作？他是要抓鬼吗？然后绿箭侠把他射爆了。 哎，这很复杂，自己去看绿箭侠。 好好好。那希姐，你还有什么？你觉得我们的感想是不是很弱？你是不是有更深层的体会？ 我讲的差不多了， 真的、哦。那钱小豪在你心中有是英雄吗？ 小时候不讨厌他， 我小时候觉得他好帅 啊， 对 啊， 然后又很就能文能武，然后也可以搞笑一下，然后也可以很英勇，嗯、也可以帮助我背摩斯硬度表。就觉得他 钱小豪没有是林正英、 对对对，他的师傅、嗯，就这个系列可以这样，但是。当我知道他的丑闻之后，我对他就打叉叉叉叉叉叉，就觉得好难过。所以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很犹豫，我到底要去看，因为我基本上不会花钱去看鬼片。 哦，我以为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你不想要给他那个演戏的钱。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哦、但是我给他机会啦，我本来都不去看的、欸，但是就想说好。 可是 基于同情还是什么的， 这部电影的那个海报啊， 嗯、 主角其实不是钱小豪、欸， 是 东叔 啊、哦，居然是东叔、哦， 对啊，他的主角 黄耀 汉吗？没有啊，男一还是钱小豪？ 对，但是问题是他的主打好像一直都没有吧？ 商业手段 哦，就没有 focus 放最恐怖的东西在上面、啊。 可是他也、就是， 要不然你放一个帅帅的钱小豪在上面， 等 一 下 谁要去看？ 放在海报上面不代表他是主角哎、欸， 不是，就是他的那个 focus 会让你觉得说这部片就是僵尸是主角。钱小豪他只是在下面有一个主角的名字在下面了， 是哦， 就是他给你感觉不是一直宣传 promote 钱小豪 哦，我知道，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哥吉拉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谁？哥吉拉， 是 哥吉拉， 侏罗纪公园的主角是谁？ 恐龙， 霸王龙啊，恐龙啊，哎、欸，好像有点道理耶。 但是其实真正的帅的男主角是谁？是别人、 哦， 不是那些。 就是侏罗纪恐龙与他的快乐伙伴钱小豪们，僵尸与他的快乐伙伴梅姨钱小豪道士友等等，双胞胎女鬼，哥吉拉与他的快乐伙伴就是什么美国大兵啊、科学家之类的。哎，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聊一集，主角是个怪咖的电影系列，还除了哥吉拉。侏罗纪僵尸之外还有什么主角是怪咖的吗、 嗯、 变形金刚 要恐怖片 要恐怖 也 不一定要恐怖片、 嗯、 主角是怪咖 就甚至片名就是他但 是、 就是、 海报是他但其实不是在讲他、 哎、不全部都在讲他但他可能不会讲非难讲解释 对啊 怪咖 简小豪是男一但是海报最 focus 的是僵尸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 类似 的。主角是怪咖， 好像所有的鬼片都是，是不是？鬼水怪谈，主角可能是妈妈，但是海报是鬼水。 咒怨， 咒怨， 主角就海报是那个小孩，但是其实是那个 啊 男女主角是帅的这样。 所以所有的鬼片都有这样的特性，欸，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鬼片调性。 对，像美法师，我们下一集要谈的美法师， 真假的，嗯， 也是这样子的，欸，海报是那个头发，但主角是那个演那个杀死迪尔 啊 的那个女的，啊，日本女的，忘记她的名字， 有道理，有道理，好。那哎，欸，那僵尸差不多就聊到这了，还是你们还有最后想要表述的？ 哦，我们让那个蓝豆丝多讲一点好了。 要讲什么？ 看你啊，或是跟大家说再见，说是你今天来。 如果听众朋友们期盼下一集还有蓝豆丝的话，请捐献10块钱。 这样算不算商业行为？ 到以下账户。哎，欸，就在这个画面之中哦。 汇款手续费都不止10块， 对，真的耶。好，还是你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 嗯，我想说的是， 怯场， 不是怯场，是说，其实来录快速接头还蛮开心的，因为原本是只能在那个。就是从耳机里面传出来希姐还有维刚的声音，但是现在现场可以跟他们对话，因为有很多想要反驳他们，在耳机里面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哦，对啊对啊， 对，就想要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现在就可以当场就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感触和感想，嗯，还蛮特别的。 欸，你想要反驳我们之前都一直有说在 Facebook 上留言你可以反驳我们， 可是因为 懒吗？ 也不是懒，是觉得说毕竟就是这个市场才刚开始，我不想要一直打压你们。 哦，给我们一点空间。 应该有很多隐性的听众也是这样子的心态吧？ 应该是有。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蓝豆丝来到我们节目，或许以后我们就会谢谢希姐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 谢 谢 维刚来到，谢谢维刚再次回锅我们的节目之类的，啊，希望有这么一天，是吗？ 我可以来代班， 哦，或者是长期剪彩。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